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29集。你怎么选了颐和大学？二。除夕当晚，温以凡晚上7点就回到家。温以凡把门反锁，做好一切睡前准备后，拿了个小毯子到客厅。他躺到客厅的沙发上，春晚已经开播一段时间了。庄思乔一直催促着他，还在微信上同步给他发着消息。温以凡回：我也打开电视了。翻了翻消息列表，温以凡一一回复了祝福短信。看到赵元东的消息时，他迟疑了一下，回了一句：今晚要加班，新年快乐。窗户紧闭，因为没有空调，仍然有些冷。除了电视里传来的闹腾声，室内没有多余的声音。温以凡裹上毯子，盯着电视上的欢声笑语，完全无法被这些情绪感染。如果不是放假，温以凡也记不起来今天是除夕。他吐了口气，心不在焉地刷着微博，没多久就想回房间。温以凡其实对春晚没有什么兴趣，他一直觉得这只是一家人在除夕夜聊天玩闹时用来充当背景音乐的东西，自己一个人看好像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但微信那头的钟思乔还在兴奋地跟他讨论节目，温以凡不想扫他的兴，思考着要不弄点东西来吃。在这个时候，房子的门铃声突兀地响了起来。温以凡抬眸看向挂钟，此时已经接近9点了，也不知道会是谁。温以凡觉得奇怪，又有些不安。他走到玄关，顺着猫眼往外看，明亮的楼道，桑延插都站在外头。他松了口气，把门打开。你怎么回来了？桑延扫了他一眼，难得的开了口： 家里来亲戚了，没地方睡。 哦。温以凡点头，没有多问，又回到沙发的位置。桑延换上拖鞋，坐到另一张沙发上，两人都安安静静的，不发一言。在这种节日，室内突然多了另一个人的气息，温以凡总有些不习惯，不自觉地往桑延的方向看。过了一会儿，桑延先有了动静，他起身往厨房的方向走。温以凡看了过去，就见桑延从冰箱里拿出一包挂面、一盒丸子以及一盒蔬菜，随后他还从冷藏室拿了一包速冻饺子，看起来是打算弄个夜宵吃。这个画面违和感很强，温以凡不太相信桑延会煮东西，很怕他会把厨房烧了，暗自希望他不要用燃气灶，煮这点东西用电磁炉就足够了。没多久，温以凡听到厨房传来燃气灶打火的声音，他开始忧惧，但想到两人现在的相处状态，又不好贸然的过去，坐立不安了一阵。厨房里响起水开了的声音，与此同时，桑延忽地喊了他一声： 温以凡。 凭两人先前的状态，这人能喊他名字简直是比登天还难。这让温以凡更加确定是出什么事儿了，瞬间起身走过去。 啊，怎么了？ 刚进厨房，温以凡就见桑延手中还拿着挂面的包装，但里头已经空了。他的动作有些僵，盯着煮沸的锅，看着似乎是把整包面都下了下去。场面像是定格住，几秒后，桑延抬头，面无表情地说： 煮多了。 桑延第一眼把包装扔进旁边的垃圾桶，似是随口丢了一句。 帮忙吃点儿。 厨房的结构呈正方形，空间不算小， L 型的暗色料理台旁边缺了一块的位置放冰箱，顶上嵌着米白色的橱柜，因为添置了不少电器，看着比先前逼仄了一些。温一凡走到桑岩旁边，看着已经开始在锅里翻滚的面条，他沉默了一会儿，挽起袖子打开水龙头洗了个手，而后他指了指旁边的东西， 那我把这些放回冰箱了。 桑岩侧头瞥了一眼说， 蔬菜留下。 哦，好。 他刚拿起那盒丸子，桑岩忽然冒出一句， 丸子不吃。 哦，你想吃的话可以放一点。 温一凡的动作一停， 水饺呢？ 那放几个就行。 哦，拿两个鸡蛋给我。 桑岩拿起旁边的酱油顺带说道。温以凡对桑岩在这种状况下依然要样样俱全的态度有点无语，他不想浪费，实在忍不住了。 桑岩， 怎么？ 你下了一整包挂面。 温以凡平静地提醒，到最后配菜只加了点蔬菜和菌菇，其余都被温以凡放回了冰箱。他从碗柜里拿了一大一小两个碗，给桑岩递了个大的。桑岩接过，往碗里装面。温以凡站在一旁，看着锅里满得快溢出来的面，总觉得这种情况他只吃一点，根本没有任何用处。很担心桑岩会强行让他一碗接着一碗的吃，毕竟桑岩这个性格也确实做得出来。温以凡忽地说道， 我可能帮不了你多少。 什么？ 桑岩刚好装完一碗朝他伸手，温以凡顺势把手中的碗给他，神色委婉， 我不是特别饿。 瞧见温以凡的模样，桑岩一眼看出他在想什么，面无表情道， 知道。 因为还在放春晚，加上两人坐一块儿也没有什么话聊，干脆回到客厅。刚出锅的面有点烫，温以凡直接把碗放到茶几上。这会儿电视上正在演小品，已经演了一大半，前面的内容温以凡没看，所以他也不大清楚是在讲什么，看得有些茫然。他又看了一会儿，实在看不明白，便低头舀了一口汤，盯着迟疑几秒才慢吞吞地喝下。哈，味道倒是意料之外的好。温以凡松了口气，抬眼时恰好碰上桑岩不可捉摸的目光。温以凡把汤咽下，礼貌性地夸道， 你这面煮的还挺好吃。 你这表情，我还以为我刚在面里下了什么毒呢。 桑岩此时也没动筷，慢条斯理道， 我只是没有想过你会煮东西。 我还有不会的事情？ 桑岩轻沈一声，语气疑惑又狂妄。温以凡诚恳地说道， 不是挺多的吗？ 比如 煮一人份的挂面。 温以凡思考了一下，语气听不出是嘲讽还是在说冷笑话。也许是因为过节，也可能是因为桑岩煮面出的小岔子，两人的相处比平时融洽不少。本来想着今天是除夕，温以凡还打算下班回来给自己弄一顿简单的年夜饭，但回家之后又懒得动，加上也没觉得饿，干脆作罢。温以凡突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倒是没想过他有生之年还能吃到桑岩这个大少爷给他做的年夜饭。温以凡吃东西的速度不慢，看上去细嚼慢咽的，但没一会儿就把碗里的面吃完了。 恰好结束了一个节目，他起身打算再去装点。察觉到温以凡的动静，桑延随口问道： 你干什么去啊？ 续面。温以凡顿住，往厨房的方向指了指。虽然对方只是因为煮多了顺带让他吃一点，但秉着吃人嘴软的想法，温以凡主动问：你要我帮你再装点吗？ 吃不下就别吃了，吃撑了还得算我头上。 桑延上下扫视着温以凡，悠悠地说道：不是，我只是想吃。温以凡愣了一下，直接道。见桑延碗里还有不少，温以凡也没再问，自己去了厨房。怕吃多了晚上消化不好睡不着，他只盛了小半碗，但汤倒是盛得很满。走回沙发旁坐下，温以凡往桑延的方向看了一眼，不知从何时开始，他的眉眼稍稍舒展，姿态懒散，心情看上去似乎不错，此时视线正放在电视上。温以凡眨了眨眼，也往电视的方向看。前一个魔术表演已经结束，这会儿开始的节目是一段歌曲表演，表演者是最近大红的几个女演员，脸上挂着明媚的笑容，歌声也甜甜的，格外赏心悦目啊。温以凡瞬间懂了。时间渐晚，温以凡本来没打算在客厅待这么久，却不知不觉就过了12点。这期间两人都坐在沙发的两端，没有太多的交流，但也没人提前回房间。偶尔温以凡评价了一句节目，桑延还会不咸不淡地嗯一声。新的一年到来，温以凡才突然意识到两人一块守岁了。在这个时候，手机震动几声，钟思乔和向朗准点在群里发了一句新年快乐。温以凡手指动了动，正想回复，余光瞧见此时低着眼在看手机的桑延，他忽地起身，声音温吞：那我去睡觉了。桑延缓慢抬眼，温以凡很自然地补了一句：新年快乐。桑延看他，温以凡也没有指望他能礼尚往来，说完就打算回房间。但桑延今晚的态度倒是一改平常，他收回视线，还真的礼尚往来了，只不过语气还是照常的，像在敷衍。嗯，新年快乐。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就点个订阅吧。